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为您介绍一下下周国家大剧院两场值得期待的演出。10月26号，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卡普松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音乐会，之后呢来说说10月27号的笛声中的法式朦胧，克列文帕胡德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回顾10月11号的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的片段。我们先来说说萨尔茨堡室内乐团的音乐会吧。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曾经孕育过莫扎特这位音乐大师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不仅是莫扎特的故乡，也几乎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故乡了。这支来自萨尔茨堡的室内乐团，由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师生共同组成，成立于1952年。下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这支乐团的风采，演奏的海顿第27号交响曲，这也是10月26号他们在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的演奏的开场曲。室内乐团的乐手们个个都很有个性，他们的演奏呢既有现代风范，又恪守着 古典主义的风格。乐团演奏的音乐作品种类丰富，从小型的弦乐四重奏到浪漫主义交响乐，以及为大型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二十世纪的古典音乐作品。作曲家海顿一生创作了不下100多首交响曲，那么他早期的作品呢，形式接近于室内乐，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海顿创作的第27号交响曲。萨尔茨堡室内乐团的创始人呢叫博尔哈德，他同时也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联合创始人。60多年以来，萨尔茨堡室内乐团通过不断的和世界知名的音乐家的合作，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乐团经常参加在莫扎特的诞生地萨尔茨堡举办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和莫扎特音乐周，为大家奉献音乐会和歌剧。 尔茨堡室内乐团的大本营呢，就在久负盛名的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厅。乐团还会经常参加世界各地的音乐节的演出，他们在古典乐坛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听到他们的演奏，典雅、严谨、古意盎然。10月26号和萨尔茨堡室内乐团一起来演出的是著名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卡普松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小提琴家，他1976年出生于法国的尚贝里，在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深造过。1998年卡普松应阿巴多的邀请呢，在古斯塔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担任乐团的首席。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卡普松演奏的贝多芬的作品《春天奏鸣曲》。 松在2000年呢曾被评为法国音乐界的年度新人，2005年又再度被评选为年度最佳器乐独奏家。时隔一年之后，卡普松获得了法国作家作曲家与音乐编辑协会颁发的乔治埃内斯库大奖。这一系列的大奖呢，让小提琴家卡普松确立了他在法国乃至国际乐坛的地位。卡普松曾经和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世界首演了帕斯卡尔·杜萨宾的小提琴协奏曲，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呢，他用五场音乐会演出了勃拉姆斯和弗雷的室内乐作品全集。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卡普松演奏的勃拉姆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很多著名的小提琴家呢使用的都是世界名琴，雷诺卡普松使用的是一把瓜奈里杰苏的小提琴，这是1737年的名琴，如今已经281岁了。这把琴呢曾经由伊萨克斯特恩拥有，是瑞士的意大利银行赠予他使用的。 的六月，小提琴家卡普松获得了法国国家典范骑士勋章。他还担任着由他在2013年创立的埃克森普罗旺斯复活节音乐节的音乐总监。2016年的2月呢，他开始担任格斯塔德冬季音乐节的总监。从2014年开始，他还在洛桑音乐高等学校教授小提琴。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卡普松演奏的勃拉姆斯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10月6号，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将和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共同来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带来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他们将演奏的是海顿的作品第27号交响曲和第59号交响曲火，以及莫扎特的两首作品第5小提琴协奏曲和第4小提琴协奏曲。到这里，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呢，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的是10月27号的音乐会《笛声中的法式朦胧》，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26号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卡普松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音乐会。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10月27号的音乐会吧。笛声中的法式朦胧，艾曼纽尔、克列文、帕胡德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那么这场音乐会的看点很多，我们先来说说这位即将亮相的长笛演奏家帕胡德。他呢，从22岁进入柏林爱乐乐团担任长笛声部的首席，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柏林爱乐乐团当中的明星级的成员。同时呢，在独奏舞台上，帕胡德也堪称是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一位长笛演奏家之一。10月27号这场音乐会上呢，长笛演奏家帕胡德将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哈恰图良的作品《长笛协奏曲》。这首作品的上演率非常低，对我们国内的乐迷来说呢，可以说是机会难得。笛声中的法式朦胧音乐会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列文的出场了。他是一位世界上最卓越的指挥家之一，他的指挥手法优雅而且多姿多彩，深受世界各国著名交响乐团和独奏音乐家们的喜爱。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指挥乐团演奏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这是拉威尔的作品，也是10月27号他们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音乐会当中的开场曲。 指挥家克利文将在音乐会上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拉威尔和德彪西两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展现印象派作品当中那种特有的色彩美。文现在是法国首屈一指的音乐家之一，在法国担任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职务，并在2017年的9月呢开始担任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这也是这支乐团40多年来的第一位法国音乐总监。指挥家克列文还是一位激情澎湃的教育者，他经常指挥由年轻音乐家组成的乐团演奏各种风格的古典音乐作品。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利文出生于法国，不过呢，他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人。他最早出道的时候呢，是一位小提琴家。16岁的时候，他从巴黎音乐学院以最高荣誉毕业之后呢，获得了奖学金，进入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学院学习，师从梅纽因。在学习期间呢，他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1965年跟卡尔·伯姆的会面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伯姆指点他从事指挥，于是克列文开始把他的重心呢放在了指挥上面。原本学习小提琴的克列文如今已经成了法国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Thank you. 阿巴尼尔·克利文曾经指挘过世界多个顶尖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等等。为了纪念克劳德·德彪西去世100周年，克列文在2018年携手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法国和瑞士的复活节音乐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音乐节等重要的音乐盛典当中呢，举办了一系列的音乐会，演奏德彪西的作品。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指挥家克列文指挥乐团演奏的德彪西的《月光》。10月27号，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当中呢，指挥家克列文将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长笛演奏家帕胡德共同带来这场名为《笛声中的法式朦胧》音乐会。这位演奏家呢，是瑞士和法国籍的长笛演奏家，叫帕胡德。他呢是从6岁开始学习音乐的。在1990年的时候呢，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他在杜伊诺、神户和日内瓦的比赛当中都获得了第一名。22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并担任首席长笛手，一直到现在。 胡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室内乐演奏家。1993年，他和保罗·梅耶尔等人共同创立了至今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室内音乐节——普罗旺斯地区萨隆室内乐音乐节。他坚持室内乐的表演，并和顶尖的木管乐器乐手们共同组成了法国木管重奏组，演出并录制唱片。帕胡德获得了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他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10月27号，国家大剧院的这场《笛声中的法式朦胧音乐会》由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这是一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它在法国广播电台的经营和管理之下，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舞台上。1934年，为了能够有一支可以演奏交响作品的团体，而创立了这一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有了这一雄心壮志呢，再加上利用无线电来广播音乐会的方式，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很快便声名鹊起。幸运的是，这支交响乐团一直呢有几位非常棒的指挥家来引领。此外呢，他们还邀请著名的独奏家来加盟，这支乐团的水准呢提供了足够的支撑。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哈恰图良的作品《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尼亚柔板》。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呢都会举办大约70场音乐会，其中呢有一些就是在法国的巴黎法国广播礼堂来演出的。这个礼堂是从2014年11月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的驻场演出的场地，而有一些呢则是在法国其他的地方和国外巡回演出。此外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还会和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合作。在过去的15年间呢，这支乐团还设立了一个教育项目，内容呢包括举办兼具音乐美感和幽默感的音乐会。这个项目的目标群众呢，就是业余的音乐家、普通的家庭和学龄儿童。乐团的音乐家们还经常会到幼儿园和大学的各级学校去办活动，通过举办讲习班来引导和激励年轻人的音乐梦想。 法国国家交响乐团2017到2018演出季呢，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演出，而且他们还聘请了很多国宝级的音乐家同台，他们携手为法国广播电台总部广播大厦带来无数充满激情的夜晚，这也让法国广播电台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守其交响乐圣殿的地位。前面呢我们说的是下周五，也就是10月26号，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音卡普松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音乐会，以及10月27号的笛声中的法式朦胧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场10月11号晚上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一台名为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的片段。那场音乐会呢，演出的是国家大剧院违约作曲家印青、杨帆、郝维亚、张千一、赵继平、孟卫东、唐建平等十位当代著名的作曲家创作的几首唱给北京的颂歌。这些作品呢都是第一次登台亮相，而大部分都是声乐作品，只有一首是器乐作品，就是在音乐会的下半场钢琴家袁芳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呈现的这首《北京颂》，由杜明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杜明新曾经谱写过《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经典旋律，现在已经年近九旬了，依然笔耕不辍。这首《北京颂》以他自己源源不断的乐思和灵感，讴歌着北京这座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城市。优美的乐声当中，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结束了，希望这周国家大剧院安排的精彩的音乐会能够为乐迷带来音乐的享受。